后台，背起笑声，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。浮沉聚散，变化又再，但是总可卷土重来。那管世间急冰雪点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前路就算似障碍赛，历尽艰辛总把头抬。背起笑声，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。浮沉聚散，变化又再，但是总可卷土重来。那管世间急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 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，准备出发。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s grow like weed。 引领。